我们大致上把本科程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数据库的设计，主要包括数据库的概念设计，我们采用的是 ER 模型；数据库的逻辑设计，我们采用的是关系模型；数据库的物理设计，我们主要介绍存储与索引。主要是大家能够在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上完成实际的应用的数据库设计。第二部分是数据存储，介绍数据存储的结构、文件的组织、索引的结构，主要是大家了解数据库底层的数据存储的和索引的细节。第三部分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内核，包括产品处理和存储管理，这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核心技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第四部分是数据库系统结构的扩展以及前沿的研究，介绍集中式客户服务器方式、非部式以及并行的系统。在前沿研究方面，我们主要介绍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数据挖掘等等，主要是大家能够在宏观上把握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体系结构，了解国际上数据库技术的前沿研究。因此我们这门课涉及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应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础、核心以及扩展。